第67集，杂剧。确定春猎的日子之后，这几天顾元白有意将工作政务放缓了一些。他的脾气温和了，下达的政令舒缓了，各个机构忙碌之余也不免松了一口气。天子一怒，伏尸百万。前些时日见到御史中丞和齐王处境的大臣和宗亲，不是没有唏嘘发寒之人，如今才终于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大臣们和宗亲自觉保持了距离，宗亲的钱更别说接了，这不是钱，这是催命符。比他们更松一口气的就是太医院的御医。顾元白的身体需要定期的诊脉检查，补药养着，喝多了也就不苦了。但御医医术再高明，也比不上圣上自己心宽。第二日薛远上职的时候，就见到御医正在寝宫内为顾元白把脉。顾元白还未起身，他躺在床上，殿中的门窗紧闭，熏香烟雾浮浮沉沉。前些日子格外紧绷，陡然放松下了之后，就觉得身子上下都很疲惫。顾元白合着目，也看不出是不是睡着了。薛远见他这副样子，眉骨一突，问田福生道： 圣上怎么了？ 哎，圣上应当是前几日累着了，要么就是被齐王给气到了，如今这一口气放下来，今日某时就觉得有些头疼。 御医怎么说？ 哎，还未曾说呢。 薛远脑子突然灵光一闪，表情怪异了起来。 总该不会是因为昨日泡了次温泉，这也实在是太体恤了。 同一时间，闭着眼的顾元白也有些尴尬。昨日下午洗完澡，早上一起床头就疼了。御医稍稍把脉，立刻就品出了是怎么回事。大内没有宫妃，也未曾听说有宫女侍寝。御医稍稍一想，总觉得这话要是直说出来，便会伤了圣上的颜面，于是措辞了许久，才含蓄道： 圣上身子骨稍弱，切记不可着急，不然难免受不住。 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 太医，您所说的某些事不可急，指的可是政务？ 御医想了想，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。田福生心中了然，他将御医送了出去，回来就说： 圣上，小的听说京城里的杂剧院排了一出新戏，不若今日请到宫中一观。 新戏？哪家的杂剧？ 似乎是京西张氏。 顾元白起了兴致，他等了京西张氏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这段时间他们却一直静悄悄的不动。顾元白本来以为他们是在待价而沽，或者是没有想成为皇帝手中的钱袋子的想法，但现在看来却是他想差了。实际上张氏都快着急死了。张氏商人起家，再有钱背后也没人，单说把族中弟子张好塞进城堡寺，大人物们说一句话的事儿，张氏就塞了大把的钱财，外加卑躬屈膝才把人塞了进去。即便是这样，寺中的弟子也看不起出身商户的张好，背后没权没势，任谁都能在张氏的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有钱却没势，备受欺辱的日子，张氏族长已经受够了。他们本来就准备通过哪个高官的手去向圣上示好，看看能不能承办圣上打算建的商路一事，即便是一分钱也挣不到，往里面贴钱他们也想做，只要能替圣上做事，他们已经觉得足够了。然而这个时候，在城堡寺当俗家弟子的张好就带回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整个族中的人都惊喜坏了。他们让张好将圣上说过的话一字一句地重复了几十次，虽然猜不透圣上的意思，也并不明确圣上是否与他们有合作的意向，但他们全族上上下下商议了一整天，最后还是毅然决定全族回京城，一定要见上圣上一面。为了表达诚意，上上下下的族人都从各省赶回京城， 不管皇上见不见族人，他们至少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。全族汇聚在了京城之后，张氏就开始用各种手段去结交高官，只希望高官可以给他们引荐一番。但是他们的运气不好，正好碰上了朝廷极度紧绷的日子。自从圣上整顿御史台并由反腐计划之后，朝中大臣人人自危，谨言慎行，别说给张氏引荐了，收礼都不敢收。张氏铩羽而归，各个路都通不了，只能一边着急一边在京城发展着生意，急得人人心中惶惶不安，最后便搭出了权贵们最喜欢看的杂剧，指望用此来结交一两个权贵，可以让他们能有面圣的机会。 他们这个杂剧院也是后来居上，圣上可有心情？ 宣入宫看上一看。 是。 清风洋洋，顾元白坐在阴凉之中，看着对面的戏台子，身边摆放的是新鲜娇嫩的水果，清茶香味袅袅，顾元白被熏得昏昏入睡，半眯着眼看着对面的杂剧。给皇上看的戏肯定是要拿出压箱底的功夫，上面的人个个精神抖擞，唱腔能够转出一个十八弯，不用多说都是高手。即便顾元白是个被各种娱乐充斥心底的人，也知道演得好唱得厉害，真品出了几分趣味。顾元白看得认真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背后一凉，他回头一看，就见薛远在盯着他的后背出神。 都虞侯在想什么？ 不， 薛远回神，翩翩君子一笑。 臣在想怎么给圣上剥荔枝。 薛远，过来。 顾元白让他走近，将放着一串红通通荔枝的瓷盘推到了薛远前面。在薛远想要伸出手前，不忘问一句， 手干净吗？ 薛远将手翻了面，对准顾元白。 圣上，您瞧。 他掌心满是粗茧和细小的伤口，粗糙的掌纹都是无比的深邃而有力，骨节大，手指修长，看着就是极为有男人味和安全感的一双手。这双手摸在身上的感觉，顾元白还记着，就像是跟石头在身上磨一样。但是这双手不知道已经杀过多少人，拎过了多少人的头。 都虞侯手是干净了，昨日拎着头颅的样子朕却还记着。 圣上，那头颅可不便宜啊。 朕记得赏给你的东西也都不便宜啊。 薛远没忍住笑了。台上的戏又唱了一会儿，晶莹剔透的荔枝也被拨满了整个瓷盘。顾元白尝了一个，甜滋滋的美味就溢满了整个口腔。吃着荔枝，想着糖拌番茄。等台上的人唱完了这个曲目之后，田福生询问圣上还要不要再看，顾元白可有可无地点了点头，台上的人又再次耍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宫侍手捧着一丛碧绿玉珊瑚走了过来，轻声说道， 圣上，这是杂剧院中献上的玉剑。 这碧绿玉珊瑚绿得幽幽盈盈，通透深沉，顾元白抚摸了一下。 送玉的人何在？ 宫侍便退下将人领了上来。跟在后面的是个中年男人，神情激动，举止拘束，来到顾元白面前就行了一个大礼。 草民拜见圣上。 这人正是京西张氏的人。 这玉是你献给朕的？ 草民族中有一族人偶然之间远行海边，巧合之下发现了如此美玉。这珊瑚群并非雕刻，而是天然长成，此等东西献给圣上才能彰显其不凡。 你就是金溪张氏的族人？ 草民正是。 这人紧张得满头大汗，背上的汗水浸透了衣服。顾元白摩挲了一下玉珊瑚，笑了。 巧了，朕正好想同你们谈一谈生意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